为住种性博德伽罗，就是指有无漏声闻种子的友情。哎，最急速级波涅盘者，要经三生即可成办。啊，这种声闻种性中呢，最快速证入涅盘的友情呢，它只要三生就可以入波涅盘了。哎，这是立根。他三生怎么呢？怎么修呢？他第一生是最初去入佛法啊，第一生碰到佛法了，受持了戒律以后呢，啊，开始学习佛法的义理，啊，这是第一生，啊，受戒啊，学习义理。那么第二生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照着修行，啊，时令成熟。那么他应该是以上品加行的无间加行跟应众加行来修行。那么在这一生呢，就成就了中品成熟或者是上品成熟。那么他在第三生中呢，如果是修得上品成熟，那么他这一生就证入阿罗汉果，并且呢得到波涅盘，好，就是证阿罗汉果以后呢，这一生结束以后呢，就入了无余涅盘了。如果是得中品成熟呢，他这一生呢必定入有学位，好，获得得初果，获得得二果，获得三果，那么他才会死亡。那么呢，后面呢再入，再波涅盘。那么这里讲三生成办的话呢，就是这边讲的第一种三生成办，啊，就是第三生证入阿罗汉，入无余涅槃，啊，这是最极快速的声闻圣友情，啊，最立根的。这是声闻圣中呢，啊，三生成办的例子。若诸菩萨同于声闻厌离生死，便同速即入波涅槃，非实大性，定不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诸菩萨同于声闻厌离生死，啊，如果菩萨学同声闻，啊，跟声闻一样，对于菩萨应修的法门弃舍不学，啊，不学这个中道法门，只修学这个声闻的四谛法门，那么他不但会厌离生死的杂染呢，他也不愿意再在生死中流转，自利利他的度化众生了，啊，便同速即入波涅槃，那么菩萨便会如同声闻行者呢，很快速的证入涅槃的极灭，非实大性，啊，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实大性，啊，然后再解释什么叫非实大性。实大性，啊，这个实就是时间，啊，就是说这个菩萨圣呢，在修行上面的时间呢，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，啊，这样长久的时间呢，才能证得无上菩提，所以是实大性，啊，它需要的时间很长才能证无上菩提，叫做十大。那么现在呢，他想要在短时间速即入波涅槃呢，所以是非十大性，啊，所以是非十大性，定不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啊，因为想要速即的入波涅槃呢，他就决定不能证入，啊，佛所成就的无上菩提了，啊，这个是呢厌离生死师这一科讲解完了，好，那我们继续看论文。又诸菩萨尤其如是空胜解故，则于涅槃不生不畏，亦于涅槃不多怨要。修空胜解的这中的第一科曰生死变已经解释完毕了，现在是第二科曰涅槃变。好，从涅槃的这一个观点来解说修空胜解的殊胜。那么它又分为两科，第一科是无不怨，无不怨就是对涅槃没有不畏，但是对于涅槃呢也没有过多的怨求。又诸菩萨尤其如是空胜解故，哦，菩萨由于得到空胜解的智慧，能如实的了知涅槃，他知道佛法中安立的涅槃只是个名言而已，啊，只是假名，只是个名字，并没有凡夫所争议的实有的涅槃，哦，没有凡夫想的涅槃一个实有的涅槃，也没有呢损减涅槃的离言之心，哦，也不是涅槃，也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则于涅槃不生不畏。那么有一些凡夫呢，认为呢，啊，生命里头呢有一个主体的我存在，那么认为涅槃就是极灭嘛，啊，就是消散，就是毕竟空嘛，所以呢，灭除了生死以后呢，进入涅槃呢，他认为呢，这个实我就断灭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啊，所以他会不畏涅槃。那菩萨呢，有空慧相应，他不会损解涅槃的离言自性，所以不会不畏涅槃的断见。因为菩萨并不只持有一个我在那边，因为根本就没有我。事实上依于涅槃不多怨要，啊，那么二圣种性的友情呢，喜欢涅槃的极灭，所以愿意速即进入涅槃。那么菩萨不是这样，